做，最终会交由荷兰政府决定是否将他引渡到澳洲。在内地出生的谢志乐拥有加拿大国籍，执法人员以他的绰号三哥来形容他们的犯罪集团。日本静冈县热海市近日受大雨影响，当地早上十点半左右，伊豆山出现山泥倾泻，据报大约20人失踪，多间房屋受损，部分被泥石流冲走，当局正展开搜救。受影响地区发出疏散警报，行走东京和新大阪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暂停服务。首相菅义伟和救灾部门负责官员会面，紧急商讨搜救和了解灾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风力楼嘅快线有意外，影响到一带咧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彩虹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风力楼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彩虹村。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嘅快线都有意外。咁不过啦，大约喺五分钟前清理好啦。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瑞丰花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利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观塘警署。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观塘道去油塘近彩虹村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七月三号，在这个七月一号建党百年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曾经安排了一次同一啲年青人一齊嘅討論下呢個建黨百年嘅一啲嘅睇法，同埋我哋人民啊會對呢個黨有啲咩期待。咁所以我哋就進行咗一次好好嘅座談會。咁啊，我有幸請到謝偉俊議員啦，呢個許晶教授啦，李浩然先生啦，咁啊，佢哋幾位一齊同我討論關於人民對呢個黨嘅期待。咁所以呢、這個節目呢係跟住就會俾大家去睇到現場嘅情況。喺建黨百年嘅討論裏面呢，呢、這個我哋幾位都係非常之地道嘅喺香港出生長大嘅香港人。咁所以我哋點樣睇呢一個執政黨，點樣睇中共呢？咁而中共喺佢建黨嘅過程裏面呢，香港的好多人咧都係有佢嘅好多嘅諗法嘅注入，好多先進嘅學者都係喺香港醖釀出嚟。咁我哋會請呢啲朋友咧，會同我哋好詳細咁一個對話。 十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人民对他的期望，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咁啊，转眼过咗好多年嘅时间，主持呢个节目。今次电台同埋电视部安排呢一个咁嘅论坛，作为一个香港长大、土生土长嘅一个香港公民，喺我自己嘅一辈子嘅时间里边，好长嘅一段时间咧，都系北望神州，睇住国家同埋中国共产党嘅发展。所以当讲到呢个题目嘅时候，我特别强调咗人民对佢嘅期盼。1841年，有一个叫做布丁乍嘅英国嘅小军官，咁啊，种种原因就因为一个不道德嘅理由，所谓贩卖鸦片所造成嘅各种嘅问题，就用少少嘅军事力量就佔領了這個海島，從此就開展了我們中國百多年來的恥辱的過程。直到1902年，更大的恥辱來了，就是這個辛丑。所以我在電台說這個是一個國恥，但是辛丑的國恥過了之後，中國人民開始感覺到要做事了，不妥了。咁佢嘅17年之後，就到咗1919年，就產生咗一個中國人民嘅激動嘅日子，就五四運動。再過兩年，就1921年，咁就係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醖釀，去組成一個革命嘅組織同埋行動。背景呢度，你哋見到呢度有隻船。呢只船而家喺嘉慶南湖，咁啊都好多朋友咧都會去過。咁就喺1921年嘅7月23日，喺上海一個地方就開始咗13個人嘅聚會，包括我哋一路都講到嘅領袖毛澤東，仲有好多其他嘅領袖人物。當時在日本留學做教授的陳獨秀就委託了包惠僧就代表他，於是13個中國共產黨第一批的這個組織者就在上海召開了那個第一次的黨代表大會。因為兩個外國的專家在荷蘭來的，就來到上海就已經被法國的巡捕知道他來上海當然有事做，咁因為跟蹤他就去到上海，就是現在你們在上海新天地附近的一帶的第一次的會址。咁啊，這次的跟蹤結果就迅速要轉移，就來了這個南湖這隻船度。咁啊，那天是確定是7月23日。咁啊，點解會寫了71呢？咁是因為40年代的時候，毛澤東在延安就提出，即係關於紀念的時候，佢話係容易記啲，就確定7月1日啦。咁時咧，就共產黨的創黨日子咧，就確定了7月1日。咁13個人代表50多個新組成中共的黨員，包括嚟自北京、嚟自廣東、來自日本的代表、上海的代表，這50多個人就開始了中國的復興運動。中國共產黨組成的那個日子到現在剛剛開始就100年了。在這100年的時間裏面，他們經歷了很多的起起落落、跌跌蕩蕩。在這裡我想用一種香港人比較能夠理解的一個講法。我知道國內的同胞會比較強調領袖的偉大，我都認為領袖是偉大的， 不過我覺得都可以想下，不是一個偉大領袖的偉大成果來的，是千百萬中國人，很多很多不同時代的領袖，他們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當中經歷過這100年的時間，我們大概可以分到他一就是有28年基本上就是戰爭的歲月，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四次的對外，其中在朝鮮的時候就50年到53年，還有69年的珍寶島和62年的中印邊境，還有這個70年代的越南，所有這些的過程就是凝聚成中國共產黨的一句說話，槍杆子出政權，多少人為了他的理想是拋頭顱灑熱血，犧牲了他的生命，而一步一步積累成今天的中國。頭28年基本上是戰爭、找尋道路、實踐、錯誤、改正、再實踐、再錯誤，在這個過程裏面，無論體現農村包圍城市，體現這個革命的基地，體現國共幾次的合作，體現幾次的內戰，到抵抗日本人的這個帝國主義的侵略，所有的過程都是一個所謂槍杆子去發展自己的過程。但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將這句說話理解成單純理解成暴力，因為在這個過程裏面就是凝聚了很多有志之士走在一起去建設自己祖國的時間。在這100年的時間裏面，我們中共的很多領導人他做過很正確的事情，但同樣亦都做過錯誤的事情，但無論做正確的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特點，它是一個學習型的政黨，由最初陳獨秀、李大霄這些教授們，到後來陳延年、陳橋連、周恩來、鄧小平這些留學生，他們都是非常側重學習的，所以一個學習型的政黨不斷去覺醒，不斷去實踐，不斷去找尋道路，這個時間用了他們28年的時間，就是由1921年到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由49年到59年這段時間就是摸索如何建國的過程，到59年的時候呢，就開始進入去找尋自己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時候，這段時間亦是不斷的嘗試，不斷的犯了錯誤，其中包括三反五反，在那段期間前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路就陸續來了，中國在這個時間裏面是節節騰騰、起起落落、爬坡過坎，都犯了很多的錯誤，但是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特點，所有這些錯誤他們都經過自己數以百計千計的領袖人物開會總結錯在哪裡、錯在哪裡，所以幾次的重要的中共中央的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是指出錯在哪裡，有東西錯了要改了，那這個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70年代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儘管開放改革之後亦再有新的認知上的落差，就是官倒、貪污腐化而引出的六四風波的問題，亦都是經過了很多的錯失，這些都使到中國人、香港人、世界對中共有很多不同的認知和看法，但無論怎麼好，他們知道自己有些事是錯了，應該怎樣改，所以鄧小平先生就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不爭論，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好貓，這句說話是很重要，這句說話總結了過去中共這麼多年，單純講主義是解決不到問題的，是需要 着着实实地做好经济建设，不要搞那么多政治斗争。这句发展是硬道理，就支持了中国走上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值得要指出的，中国不是一个自大唯一的国家或者政党，它非常强调要吸取全世界先进的东西。所以邓小平先生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在德州戴了一顶牛仔帽，由那里开始中国走入去跟全世界接轨的道路，亦都这个使到美国认为中国呢有一条他会亲美的道路。这里一路发展了几十年，就开放改革的成果。到2012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又来了，因为在解决了前几次的爬坡过坎找寻道路，发现要搞四个现代化，要跟全世界结合，这些之后，究竟中国是纯粹走自己的道路啊，完全学美国啊，这些呢就摆在中国的眼前。而这里中国就吸收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苏联的崩溃。所以苏联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整个苏联的瓦解，习近平先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就是第一，苏联的崩溃是在于失去了党的领导；第二，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对政府的领导。所以他由2012年开始，所谓十八大就开始现在的新路线。2013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出了一本书叫做《乾隆皇帝》，这本书就是想暗示习近平想做皇帝了，咁是再过几年之后就有修宪的问题。咁是全世界由那时开始就将个焦点针对住习近平同埋针对住中国共产党。大家要注意，整个中国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的组织，即是中共，没有一个愿意学习的政党，中共没有一个愿意不断艰苦实践的政党，中共。而这个实践过程里面有错误的时候肯改的中共，这个不会有今日的。所以到2012年之后呢，中国共产党就进一步总结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要怎样走，其中就是苏联的崩溃 的这个原因。苏联崩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世界不断去动摇苏联的领导核心。沃尔巴乔夫拿诺贝尔奖，叶利钦又怎样怎样，总之就将整个苏共就讲成温和派、西方派这一派那一派。所以习近平非常注意指出这个问题是决定性的。于是总结了苏联的经验之后，2012年就开始十八大，现在十九大完了，明年就是二十大。这个这整个过程里面的焦点就是习近平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的领导，这个是很关键。所以你们会见到今天的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一，他集中拆开中共和中国这个概念，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经验里面，如果你最近看所有中共的文件，你就会发现他非常着重总结中国五千年文化那个底蕴的沉淀。所以如果你留意中国的出版界，你会发现24史各种版本的重新的这个印刷，四库全书重新的印刷，永乐大典正一书搜集当中。中共希望我们中国人在回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的基础上面来去巩固自己。中共亦都非常着重吸取人类最近这三百年各种各样的成就，包括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的经验教训，就总结出成为他们要注意的西方的经验。与此同时亦都总结自己过去九十到一百年来自己的成功错失的地方去吸取经验，同时亦将视线去看着苏联失败的经验， 而家中共又引導全國人民注意美國存在的問題，咁成個中共嘅呢一百年嘅發展咧，就係、是、一個覺醒、學習、實踐、改正、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直到現在。我哋睇睇現在嘅情況係點咧？咁六月九號嘅時候咧，喺歐洲有一個慕尼克全球安全會議。慕尼克嘅全球安全會議咧，係講到而家全世界做一個好重要嘅調查，就世界各國人民咧對於自己嘅國家嘅安全嘅指數係點睇？佢哋發現原來中國人咧對自己嘅國家生活所有嘅嘢認為係最安全，而中國人覺得自己嘅國家咧係成功嘅。當然呢個係同疫症期間嘅調查亦都好有關係。咁所以慕尼克安全會議意外地發現，點解中國人咁支持自己嘅政府，咁聽話嘅咧，咁服從嘅咧，咁時就感覺到係整個世界似乎出現兩條路線嘅問題啦。一個係中國嘅希望帶動世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啲咁嘅全球發展嘅道路，一個就係美國嘅強調自己嘅自由、民主、人權，另一個體制發展嘅道路。咁兩條道路咧就好似擺出一個最近嘅情況顯得係相當勢不兩立嘅。咁因此，我覺得呢個係擺在係我哋眼前嘅世界性嘅一個危機。但無論點都好，呢近呢十幾二十年一直都存在著所謂中國崩潰論啊，喺香港。就啲有啲人就討論到係資爆，抑或係美爆。劉老實講，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嘅世界人民，我哋兩個都唔想佢哋爆，我哋想佢哋大家都好，大家都能夠發展得好。我哋絕對唔想話啊美國崩潰對世界有冇好處咧？係冇好處。中國崩潰當然而家更加係冇好處。喺講到建黨一百年嘅時候咧，我希望大家睇到一啲數字。中國共產黨有9400多萬黨員，佢嘅數字係佔全國人民將近7%，但係喺英國嚟講，工黨佢哋只係佔英國嘅呢個國民0.7%咁上下嘅數字。咁即係話咧，中國共產黨其實係整個中國人民嘅核心，就喺佢裏邊。所以呢啲嘅數據都説明咧，中國嘅成就同埋發展。中國的制度有自己的優越性，有自己的特色。中國並不是想特別去強調超越哪個國家。中國政府說我要超越的是我們中國自己。所以在中國整個發展過程裡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談到它的發展的時候，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或者我們香港人想我哋呢個政黨佢做到啲乜嘢咧？咁我認為第一，大家都希望佢能夠完成一個執政黨對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民嘅所有嘅承諾。當然承諾一定會調整，但係完成呢個承諾係佢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做到嘅。咁包括裏邊好多嘅所謂2060年嘅時候係一個高度嘅環保嘅國家。以及佢所有嘅交通、所有嘅發展、所有人民希望公平公正嘅社會嘅存在，呢、這個都係大家對佢嘅期待。而所有呢啲期待裏邊，我相信總結過去中國百年嘅教訓咧，其中一個就係唔好再有突出嘅所謂對某個領袖嘅個人嘅一啲呢個特殊嘅崇拜性，而應該睇到群眾人民。就是使到中國發展的因素，領袖是起重要的作用，不過不是理解成他是唯一的這個王，所謂王權式的這個的領袖。另外我們要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過程裡面，實事求是的做法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所謂發展經濟是硬道理，這些東西是不能夠吹水的，任何吹水都是會這個會造成了很大的錯失。所以我相信人民是期待執政黨 能够完成他对中国人、世界人民的承诺。 电台新闻报道， 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本港寻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11938宗。台湾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6宗系本土个案，另外多10名患者死亡。在铜锣湾遇袭警员的情况由严重转为稳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网上有人企图英雄化疑凶，亦都有家长带仔女企图悼念恐怖分子，觉得心寒。他严重谴责在背后美化恐怖主义的人，当局会打击恐怖活动和鼓吹恐怖活动的人。另外，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志说，见到有人在网上鼓吹支持涉嫌企图谋杀警员的凶手，用不同的方式美化，认同甚至鼓励恐怖行为，包括所谓悼念和献花等，无疑继续鼓吹破坏，威胁香港的安全和秩序，和希望安居乐业的香港市民。任何人鼓吹或者煽动恐怖活动，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恐怖活动罪，是极严重罪行。他说，本土恐怖主义正是在港滋生，而香港警队有足够能力处理和打击相关的袭击。日本静冈县热海市近日受大雨影响，当地朝早10点半左右，伊豆山出现山泥倾泻，据报大约20人失踪，多间房屋受损，部分被泥石流冲走，当局正是展开搜救。受影响地区发出疏散警报，行走东京和新大阪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暂停服务。首相菅义伟和救灾部门负责官员会面，紧急商讨搜救和了解灾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风力楼嘅快线意外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富山道。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落观塘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林兴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彩虹村一段车龙排到星河永居。反方向去旺角近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启祥道。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 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答。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咧。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咪住先，我唔系你老公。 唔紧要啦 ，Baby。 嗯， 你知唔知啊？个主唱最近好红啊。 不过佢参加选秀嘅时候咧，明明好多负面评论噶，点解最后都咁多人中意嘅咧？ 既然你咁好奇，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学堂》啦。香港大学三位社会学系讲师会同大家讲解点解男子组合 Mira 同 Era 会咁流行。 十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人民对他的期望。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大家朋友好，我就好开心咧，其实我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啦。我同大家在座每一朋友一样咧，都系阿叶生嘅 fans 嚟嘅，咁所以咧就这个 talk 咧令到我好忐忑嘅，因为我。平時慣咗都喺立法會吹水咧，我就唔怕嘅，其實唔使稿講好耐嘅。不過呢個 talk show 咧，令到我咧就成日諗住我講乜咧好。大家都知道葉生嗰個對於我哋中國嘅歷史啊、世界觀啊好多嘢太多知識嘅。咁我喺佢面前講嘢咧，我感覺到好大壓力。而在座嘅李浩然先生同埋阿許晶博士咧，都係咧。又係對於個黨啊，對於國家，對於歷史認識好深嘅，所以我根本就唔知即係講乜嘢可以即係冇令大家失望咧咁。不過盡量咧，我試下切入點咧，就用翻大家比較關心嘅一啲時事啊，幾多新聞，希望帶出一啲葉生交代咗我要講一啲關於香港人對於我哋黨有啲咩期望咧。咁我哋一百年啊紀念啦，咁未來一百年點樣咧？咁作為一個香港仔，我又係都係原居民嚟，不過我就冇咁大難民嘅，即係。大女人在度，華姐姐喺度啊！咁但係咧，我就都希望可以分享一下少少嘅睇法啦。特別啲，我諗大家都可能關注嘅新聞。最大當然係見到我哋啊，即係政府終於都係換班子啦嚇。咁亦都當然係有張相影出嚟咧，就我哋特首女士咁側邊有三個好威武嘅男士伴住佢。咁啊，有啲大家都知道係咩出身嘅啦。咁有啲著埋軍裝添，著埋嗰個警察個 mask kit 啊嘛。感覺上當然就馬上有人批評話會唔會好似哇好似嚇、警察治港啊咁當然咧呢、這個係我哋現階段就唔會評論究竟呢個班子優劣啊邊個人走咗唔走好唔好，我只係想帶出一個信息咧，就係我哋期待咗好耐咧，有一個比較係肯承擔有膊頭嘅班子。咁而我哋好耐咧就我哋見到我哋國家、我哋黨咧喺裏邊咧，佢哋無論喺抗疫啊，喺對付任何天災人禍咧，如果係任何錯失咧，絕對唔會手軟，係快靚正換人。但香港咧，唔知點解咧，等咗好耐咧，有應該換嘅都唔換，應該做嘅唔做。咁所以我第一個期望咧，作為香港仔，對於黨嘅要求咧，喺香港就未來咧。多多少少都好啦，用佢北京嘅影響力，令到香港呢個管治班子咧，係真係似翻啲我哋國內嘅水平啊！即係喺嗰個對於人民嘅負責方面，對於嗰個承擔方面，唔好當做一個特首，做一個政務司司長係一份工，打一份好工咁。呢種咁低水平，當然當時佢有少少講笑啦，但係講笑呢啲嘢唔講得笑嘅，講下講下就真係個個當份工咁打咧，就唔係嗰回事。咁我希望咧，第一個就真係中央俾多啲影響我哋香港嘅管治班子，該換就換，該做就做，撇脱啲疫情唔得嘅，唔該落台。咁我覺得香港未來咧先至有得可以係做得更加好嘅。好啦，第二則新聞咧就我立法會裏面有個其中一個質詢政府咧，就係關於。 外佣。在座相信唔少家庭咧，你哋屋企都有請外佣。但係疫情下咧，由於我哋嘅來源地，無論菲律賓啊、印尼啊，嚟港嘅問題非常之困難啦。於是咧就又封咗關啊，有好多困難，令到咧我哋好多現喺香港嘅現役嘅外佣咧，就可以話屌嚟賣。我如果冇記錯咧，我哋過往12個月裏邊咧，有成已經有23,000宗嘅個案咧，係啲外佣做咗要轉工，所謂跳工。跳工的過程咧，有好多係要海鮮價，本來應該是4,000-5,000元人工嘅，去到8,000-9,000元都話唔做。有些又嚟到咧，就特登製造啲事端咧，逼個老闆要炒個魷魚，咁導致好多家庭好多困擾。但點我想帶出咩問題呢，就唔係淨係話點樣有咩措施，有咩短期、中期措施去補足呢個外佣或者係禁制外佣跳工問題，反而更加帶出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嘅來源點解咁耐咧都仍然咧？是將一個外佣的來源地限死於是東南亞國家，例如菲律賓、印尼，而是完完全全呢是禁住內佣，即是內地來香港的家庭傭工。當然呢，今時今日的國家水平呢，要請內地人來香港做打工呢，都已經是不容易的了，都不便宜的。但是我想爭取的就是說，起碼要打鬆了這個扭鬆這個蓋，法律上不應該有一個框得咁死的限制，就一定不准內地人嚟香港做家庭傭工呢一樣嘢先，因為咁咧就變咗係將個市場隔絕咗，係少咗好多彈性。而更加重要咧，大家都可能知道咧，我哋喺譬如話外佣嚟香港啦，佢哋就算住幾耐都好咧，都唔能夠獲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當然我不是主張要俾外佣在香港做咁上下就加入嚟香港做永久居民，因為咁樣做咧係要經過好審慎嘅研究呢個政策。不過我覺得起碼咧就係、是，就算佢申請嚟嘅時候，我哋有個過程咧要再審批佢，唔係直接可以變。但係更加重要帶出嘅問題咧就係點解我哋咁多年嚟回歸24年，仲係只要你係五眼聯盟國家，你講英文嘅，你可以攞個 working permit。一個工作證嚟香港住滿7年，你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點解外佣同埋都係人，永遠都唔得？更加就要點解我哋嘅國家嘅同胞係唔單止唔準嚟，而係冇得呢個咁嘅身份？嗱，呢啲嘢咧，冚唪都係好似我唔係想將講咩種族主義啊，亦都唔係想講乜嘢大家歧視，只係講一樣嘢就係公平啫。即係呢樣嘢帶出背後咩咧？就係我哋或多或少。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內，好遺憾地，都係仍然咧係對於一啲西方價值觀咧相當仰視。剛才啊教授講起話鄧小平嘅頂帽啊，突顯出某啲我哋嘅當時嘅情懷。但事實上咧呢樣嘢咧，我哋唔改咧，我哋唔改咧，係好多嘢咧都唔能夠將香港真真正正回歸。咁所以呢個另一個新聞，我想帶出嚟就係話，我哋應該要正視呢個問題。我哋唔係話咁小氣咧。是要將和大道東改做主席大道，我哋唔係嗰啲咁濕濕補補嘅嘢，但喺重要嘅意識形態上咧，我哋係需要咧係注視嘅。咁回歸後咧，我希望呢樣嘢係國家黨幫到我哋了解一下呢個問題，點樣可以幫我哋真正佢喺個價值觀方面咧扭翻正佢，回真正嘅回歸。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人民对他的期望。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第三种新闻咧，大家可能比较关注。我哋某張報紙嘅出現嘅問題啦，停刊、凍結資產，但係其實同一日發生嘅咧，可能大家冇留意到咧， 喺西班牙嘅巴塞隆尼亞一個地方咧，佢哋啱啱就出咗一個由佢哋嘅國王出咗一個所謂特赦令，特赦咩咧？特赦咗九位咧喺兩年前到咧係曾經係主張係獨立嘅一個省份嘅佢哋嘅議長啊，佢哋嘅市長、副市長啊。一啲嘅議員啊，甚至一啲嘅 NGO 嘅領袖咁樣，咁點解講啲咩出嚟呢？一方面咧，我哋而家香港係喺呢個關鍵時候咧，或多或少我哋有國安法，我哋要處理翻2019年之後嗰啲後遺症。喺感覺上咧，剛才都講者講起，係比較感覺係好似係比較嚴苛，但係咧事實上係需要嘅，因為現階段咧，我哋搞唔翻呢個秩序咧，我哋唔能夠再好好地重新出發。無論在經濟上、民生上，有時阿葉教授經常都講，有時是要糾正一些事項呢，的而且確是需要是矯枉過正，甚至過正，因為如果不是呢就改不回一些發生了的事。不過我希望呢，作為一個香港人土生土長香港仔的價值觀呢，都希望呢到某個時候我們的黨明白到香港不嬲有任何革命呢顛覆都關香港仔事的。呢一種熱血嘅精神，呢種熱嘅土壤咧，係導致到我哋好做咗好多好事，但係同時都做咗好多破壞。適當時候咧，希望咧我哋嘅黨明白到香港呢種土壤出嘅人，好多時真係希望有啲改變，係能夠適當嘅地方、適當時候咧，係有呢種心咧，可以係用翻菩薩心對付香港。特別好多年青嘅朋友咧，佢哋本身都係熱血，唔係熱公民啦，不熱血啫嚇。咁咧就佢哋咧就係、是很多時是被誤導的，很多時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況下呢是參與了某些社會活動，甚或呢我們的先父一樣拋頭顱灑熱血，不過就為了錯誤的原因。那這樣我希望呢，我們糾正了個情況之後呢，盡快可以多些考慮救回我們年輕朋友，給他們機會他們改過自身。因為事實上呢，我們不能夠所謂負擔起呢沒有兩三代的年輕朋友。法律上我有啲數字，不過我唔讀出嚟啦。我哋由2019年到而家拉咗好多人，告咗啲人，告入咗好多人，相當嚴重嘅罪行。但係我哋當然咧，法律上都仲係有一啲嘅選擇咧，係可以處理嘅。例如話，如果真係年青嘅，佢願意承擔後認罪嘅，嚇坦誠佢悔改嘅，係可以，譬如話警司警戒啊、守行為啊，或者用其他方法去。未必即係好似話，好似我哋而家西班牙嗰邊咧要特赦嚇，因為特赦都係一個方法。不過就係嗰啲太嚴重嘅罪行咧，當佢明白到咧，唔能夠隨便咁做。但係總有一啲嘅空間咧，我哋令到我哋咧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多少少嘅菩薩心腸，等香港嘅社會咧去早日咧去翻一個比較平靜啲嘅平衡啲嘅社會。當然我明白到咧身邊我特別我側邊好多嘅議員嘅朋友咧，佢哋都比較係傾向咧係要犯法就係犯法，咁就要坐監，咁就好多嘢要做。明白嘅，尤其是我作為律師咁多年咧，作為大律師咁多年咧，我清楚知道法治嘅重要性。但係我只係希望咧，就呢一方面咧，作為一個香港仔咧，喺發生咗事之後咧，可以能夠有一個機會俾我哋重新出發。好多朋友咧成日話喂，我哋而家未來嘅班子又好，或者呢幾年都好。要處理好多政治上嘅深層次矛盾，咁一講起呢樣嘢咧，大家好多每人都有佢自己嘅斷背山嘅啦，講自己中意嘅嘢，唔中意嘅嘢。咁啊，有啲多數話喂，土地供應唔夠啊，屋唔夠啊，有啲就可能向上流唔夠啊，有啲可能係貧富懸殊啊，有啲可能住屋啊、醫療啊，凡凡種種都有。不過咧，我亦都得到阿葉生嘅即係啟悟啦，我係明白到咧，其實。香港真真正正未來的日子最大的深層次矛盾呢，都仲是政治上的矛盾，都仲是怎樣去處理翻我哋相當多部分，甚至可能超過五成的人對香港一啲嘅或者係無論是抗共啊、反共嘅心理。嗱呢一樣嘢咧，如果我哋喺過咗100年啦，我哋唔能夠喺呢方面咧係做得更加多嘅話咧，始終香港咧都仲係好多危機四伏。我哋如果自己唔搞掂呢一樣嘢咧，我哋呢個永遠都係個短板，一個缺口咧，係導致到好多西方嘅有心人士咧，會利用我哋香港呢個缺口咧，係對我哋國家造成好多喺嗰個國安上嘅侵害。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希望咧係更加要去注視。咁另一個新聞係最近咧，亦都關於到譬如話蘋果個事件啦，我剛才都介紹過啦。 我希望咧就係、是、包括我自己在內咧，其實講起話點樣去、希望黨有啲做啲乜嘢咧，我坦白慚愧，對於黨嘅認識係相當少，因為作為香港仔咧，讀翻書嘅咧，特別我哋做嘅工作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好技術性啊，甚至我哋嘅價值觀好多都係去一啲嘅可能。就算不是崇洋都好啦，起碼我哋處理嘅事務上咧，都係比較忽略好多。我哋可能睇我作同事都係啦，可能我哋睇睇蘋果啊、明報嗰啲仲多。你睇大公文匯就好少嘅。咁但係時勢逆之下咧，我哋如果真係想希望可以未來日子咧，同黨同國家嘅融合更加好嘅話咧，呢、這個意識形態上嘅一個認識係必須嘅。我哋或者睇翻下以往啲歷史先。回歸之後嘅短短嘅歷史咧，我哋恐怕咧。過往咧太多，可能一國兩制咧係特別偏愛香港，偏愛到咩程度呢？有啲地方有啲時候係應該要好理直氣壯、好清晰無遺、好完全唔含糊咁樣解釋翻一國兩制之下國家嘅重要性行先，先到能夠香港呢一個作為兩制之下一個城市一地方嘅處理方法。但我哋以往舉個例子，一個就係譬如講起我哋嘅譬如基本法22条咁，我哋嘅內地嘅部委啊、內地嘅部門啊、各省市嘅政府啊，可唔可以嚟香港？唔可以干預香港嘅事務啊咁。但係譬如我哋嘅中聯辦咩角色咧咁，都仲係含含糊糊咁，就唔當即係覺得佢哋都唔應該干預香港，唔應該處理香港事務，直至到真係爆大鑊啦，先真係逼到咧，我哋要講得好清楚咧，係唔包中聯辦在內嘅，咁先可以能夠咧係或者將件事解釋清楚啲。咁所以呢個對於憲法多啲認識啊，對於我哋應該有嘅常識啊，或者應該糾正嘅時候，適當嘅時候應該盡早糾正我哋香港人嘅諗法咧。呢、這個係對於我哋未來嘅日子咧，去同於黨嘅或者嗰個感情啦。所以我知道明白到咧，雖然我哋回歸咗但係好多香港市民咧都仲係覺得啲黨係一個忌諱咁。咁我唔希望呢樣嘢咧喺100年開下落去咧，都仲係咧。好似油抱琵琶咁就唔敢提，因為事實上我哋如果唔去充分去讓自己去認識多啲關於黨嘅歷史、黨嘅一啲嘅憲制上嘅地位、一啲黨同香港之間個關係咧，導致到我哋好多時嘅睇法咧就會偏差咗、錯誤咗。咁我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咧，我認為作為100周年咧，香港仔咧對於我哋希望未來嘅做嘅嘢，其中一個係多啲俾我哋有機會喺適當時候咧就。或者要應該硬的時候就要硬，應該軟的懷柔的時候就盡量軟，那這種方法才可以令到我們剛才都提的那個深層次矛盾可以盡快可以疏導，因為始終如果這個疏導不到的話，我覺得我們講的其他政策都可能是事倍功半。我知道在座就很多朋友都還是對於葉生的時間太短，覺得意猶未盡的，我不如給多些時間給葉生，可能大家會更加喜歡，會不會好一點？好嘛，多謝大家，多謝多謝。 觀眾都等了很久，大家在電台聽葉生做節目就經常的了，第一次可能會現場去看和聽葉生講嘢，或者如果有機會去問葉生或者我們台上三位嘉賓問題非常難，不如我們把握機會，或者前面這位是 各位講者剛才聽了各位分享都受益匪淺的我都知道近期國家都非常關注香港青年的出路問題，咁香港政府都推出咗大灣區嘅青年嘅就業計劃，想鼓勵香港青年去大灣區其他城市去發展佢哋嘅事業嘅。但係規定咧就係規定要喺2019年到2021年嘅學士或者以上畢業嘅香港青年，而且當中好多嘅崗位咧都係科創嘅職位。咁我想問下各位，如果唔係呢2年畢業？又沒有學士學位，又不是科創出身的青年，他們如果想在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的話，他們有什麼出路，或者有什麼方法，國家會對他們有什麼期望？多謝。 我想這個問題走不掉了。 李浩然博士， 多謝你的問題。你講的那個是政府的政策，那我沒有權去做這個政策或者去 comment， 但我只是想帶出一件事，就是我有經驗，就是我其實最近咧就攞咗一個咖啡鋪咧，一個香港 即係好大嘅連鎖咖啡店咧，就去做咗一個 program， 好得意，就係幫香港嘅年輕人咧，等佢去學沖咖啡，去學點樣温一盤 business， 然後去深圳嘅咖啡鋪嗰度做實習，然後咧做得好，我哋會有個 business plan。啱啱琴日發生嘅嘢就係我哋揀咗兩隊隊伍出嚟做得好嘅，我哋會投100万俾佢咧，就去開個咖啡鋪喺深圳。我想帶出啲乜嘢咧？就係唔好諗今時今日。即係啊！你如果喺香港做唔到啦，你就翻去大灣區，或者只有 IT 嘅人先可以去大灣區做嘢，唔係咁樣。其實喺大灣區有好多機會，但係有一個好先決嘅條件就係你必須要喺你自己嘅行業裏邊做得好好，你先至可以喺任何行業都會有機會。因為今時今日大灣區嘅競爭係好激烈嘅，亦都唔會好似40年前你攞個紅頭文件你就可以開間廠，唔係咁嘅事。但係如果你能夠喺自己嘅行業裏邊係做得好嘅話，有競爭力嘅話咧，其實機會就非常之多。咁所以我諗由開咖啡鋪呢個 program， 其實我哋想帶出嘅就係、是，原來唔係淨係做 IT 嘅喎，原來開咖啡店都有機會嘅喎。但係個條件就係你自己一定，我哋對佢哋要求都係一定要能夠考到個咖啡師牌，我哋先至會繼續同佢玩。咁所以我諗呢兩個基本嘅條件咧，亦都係反映緊香港年輕人如果要喺大灣區發展嘅一啲最基本嘅兩個原則咯。好，供你嘅參考，多謝。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下半部分将于7月10日下午2点到3点播出，敬请留意。 仙儿唱，真儿迷，含着热泪绣红旗，就眨眼， 线，就